我知道你爱着他，我知道你的想法，可我不明白为何会对你泪如雨下。我等着你回家，等到了花白的头发，可我不知道到底谁才是我的牵挂。把自己的爱弄丢了，别说这都是谁的错，多少年爱与恨的我，早已知道是为谁而折磨。我把自己的爱弄丢了，别说这都是谁的错，无论你爱的是谁都没有错，错的是我。 Yeah.